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会有一次雨雪天气的过程，降水会影响到节前的交通出行，所以外出的朋友请提前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气温明显下降，体感比较寒冷，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加雪或雪，偏南风1-2级，最低温度0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洗车指数因为有降水，所以不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路上的情况。目前通烟高速进京方向三汇桥至耿庄桥路段交通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但耿庄桥至北运河桥的路段仍然是压力比较集中。那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路段受到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运输压力比较集中，请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有诗为证，清明时节雨纷纷。不过呢，今年的清明有点特殊啊。 怎么着呢？ 清明时节下雪了。 清明之前啊，昨天下的比较大啊。 昨天下了，而且预报说今天还会有啊。 但是目前咱们这个窗外是还是有点阳光的、 不过呢，这种感觉呢倒是别有一番风情啊。这个干燥了一整个冬季，那么现在呢，甭管是雨啊还是雪啊还是雨加雪啊，有点这种小湿润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所以说呀，这个虽然天有点冷，咱们还得反反复复的又穿厚衣服，但是呢，它这种这个下的雨呢，对于整个的气候，包括说咱一些农作物，都特别好。 对，天有不测风云嘛， 春雨贵如油啊。 是，不过呢，这个刚好是北青花期最好的时段。但由于可能降温的原因呢，有可能啊，有些花的花期会缩短。所以大家如果要赏花的话呢，还真是得抓紧时间了啊。那最近呢，有几个好去处，比如说宋庆龄故居。海棠如期开放。 海棠， 对， 除了这儿看海棠，北京咱还有一个地方，在那个元大都遗址公园，这个有一个海棠花溪。 对，古墙边上啊。 没错。 另外呢，圆明园第23届踏青节也已经全面拉开帷幕了。那公园里呢是满园春色啊，有什么花呢？ 迎春、玉兰、鱼儿梅、桃花、杏花、海棠、牡丹、芍药纷纷绽放。 哎、你应该唱着报啊，桃花儿艳，梨花儿红。 你来 报花名， 我来软妈是吗？ 哎呦妈呀，咱俩换过来行不？ 人家是张无可，你是胖无可是吗？好吧，另外呢，这个圆明园呢还有特别美的黑天鹅的优美身影。 哎、 另外呢，喜欢看菊这个梨花的朋友呢，那可以奔大兴庞各庄了。 嗯， 那边的梨花村的梨花呢，也已经是满园绽放了， 你看看 白白的，非常美啊。 没错。 好啦，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温馨提示之后呢，就要开始我们生活互助的内容了。明天呢，就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了。 对， 很多听众呢也是关心我们节目的这个怎么安排啊。明天、后天三天，连续三天节目呢是录播，周日呢我们会跟大家相约在直播间啊， 重新开启直播。 对对对。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帮助，大家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谢谢，欢迎收听京城帮帮团。 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一放假，它就是快乐，是吧？ 哎哎、 希望我们天天快乐啊！ 是吧？ 当然了，出现一些麻烦事儿啊，也是让人觉得挺烦人的，尤其是孩子的事儿。 哎， 来看看大家求助的问题啊。 嗯，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孩子的啊，这个看来是爷爷奶奶啊。他说我这个姥姥姥爷，我这个小外孙女刚刚14个月呀，身上起了一些包包，就刚开始啊。是小包包，然后慢慢的会变大，后来呢就变成一片红，一天左右之后就没有了，但是呢又会有新的包包出现。哎呀，不知道哪位团友这个家里有宝宝啊，这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您跟我说一说啊。先谢谢大家了。这位留了个电话是13520194210 13520194210。 以我过来人的经验啊， 嗯、 我看的有点像过敏。 过敏就是起完了，然后它就又下去了，但是它又起来了，怎么办？ 就过敏会出现这样反反复复的情况。 重复的。 对对对。 那会对什么过敏呢？这个田鸡、花粉？ 不好说，因为这么点的小孩，如果是母乳喂养的话，包括他吃的这个东西、 嗯、 妈妈吃的东西，包括他穿的衣服，都有可能造成他皮肤的这种敏感啊。 他没有说什么其他的症状，什么发烧啊，或者怎么着的， 嗯、 好像还 挺像的啊。当然，这个得问问专业的大夫啊，也请大家呢帮着分析分析啊。 嗯。 这位听众家里啊，说阳台上出现了一些小蚂蚁，说有什么办法能弄一下啊？ 小蚂蚁， 你家蚂蚁挺勤快的，这么早就出来捣乱了，是吧？ 小的蚂蚁啊，这 小黑蚂蚁呗。 对，这个有蚂蚁，反正是挺要命的。说请专业的消杀公司做服务，还是买一些驱蚁药或者是驱蚁贴？其实这两种方法应该都可以， 都是可以的啊。 嗯， 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吧，看看。反正我们之前也用过一些，比如说弄点什么糖水啊，弄点什么就是 它糖水， 招一招它，把它招过来嘛， 哦、 再消灭它， 交换到一起，然后哎，你这太狠了，能不能想办法让它搬家啊？搬出去最好。 搬你们家去是吗？ 对，但是这楼房里头也是，你说搬哪儿去啊？ 就搬来搬去啊、嗯，反正都是让人挺烦心的一件事情啊。 没错，有什么好办法啊？ 这位听众啊，说我新买了一个木桶，说都泡2天了，怎么还有点漏水啊？ 哦， 这个情况正常吗？ 泡脚的那种木桶？ 哎，对对对， 这木桶新的，它可能会中木板之间它有一些缝隙哈，泡一泡，然后它膨胀起来一严丝合缝了，就不漏水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对 正常的情况。 它应该是需要泡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泡了2天还在漏水，其实您可以回到这个，就是您上哪儿买的，然后让他再给您估一估。 再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泡它是怎么个泡法？你说两天，我每天我就泡十分钟，它是不是还没泡透、 哦、啊？ 如果说两天就反正天天搁着水在那儿一直泡一直泡，它还漏，那还真得去修修去 啊。据说啊，第一次使用的木桶呢，嗯、可以是先装冷水。然后再慢慢加开水、 哦、 然后让这个水温呢就是由冷变热这么一个加水的过程、 哎、 然后得泡一段时间啊，但是我没有具体泡过、 嗯、 也不知道这木桶到底应该怎么泡是泡两天还得漏水吗？正不正常也得问问大家啊。 好，哎呀，下边这位朋友说呀，请问一下哪位团友知道通州北苑或者是西上园周边有没有房子出租啊？我要找个一居或者是合租都行，就是想要在那边租个房子， 嗯， 价格呢别太贵了啊。这位朋友想要求助一下，大家谁有这方面的信息呢，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他留了微信号啊，17710941043 17710941043。他还特别说明一下，他就是北京人，然后他本市人，他要在通州那边可能应该有其他工作呀或者什么的原因要在那边租这么个房子。 好，这位听众呢也是帮朋友租房子啊，反正在我们这儿登租房信息求助的朋友呢都是中介勿扰啊，中介您干这个房产中介的您就甭跟人联系了啊、 嗯、 这位听众呢是帮朋友求租在东三环亮马桥附近的房子、 哦、 哎，有没有业主啊有房要出租请跟我联系，括弧中介勿扰，电话是13241180711、 嗯、 13241180711。 好，下边这位朋友求助的这个问题啊，有可能，哎呀，也很多朋友都可能遇到啊。 嗯， 他说我每天呀、啊，我其实我睡的并不少啊，我但是老是跟睡不醒似的，晕晕乎乎的啊。你说这什么问题呢？我也没病啊，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老这样。请问哪位朋友和我有类似的经历啊？这个就每天老跟睡不醒似的，您给我说说。这位朋友的电话咱先说一下啊，15321719981，15321719981。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呀。您这在您身上太典型了哈。 就他说的不太清楚啊，就看您这位朋友，您看您的年纪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男士、女士啊。 哎，您这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疾病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很多原因都会引起犯困。 晕晕乎乎的哈、 啊， 反正我有一阵啊，就是也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嗯、 就老晕晕乎乎的、昏昏沉沉的、 哎。 后来一查呢，是颈椎引起的。 对，你看、他，你像方明这么年轻，他也犯困，他跟可能你像我快60了，我也犯困，我们俩的情况就不一样啊。这个尤其是年岁比较大的， 反正你就快60了，没事在这儿长辈儿是吧？ 反正就这意思吧，就是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这个老年朋友 啊，你要出现这种头老时候觉得脑子里昏昏沉沉的这个状况。您还真别掉以轻心， 是， 哎，因为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脑部，如果它这个毛细血管有一种微量的出血的情况下，其实也会引起这种犯困，就是老是昏昏沉沉的这种状况。如果说不及时的去发现和调整的话，它可能会加重，变得更加严重，啊，最后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都得说特别的注意啊。这是反正大家还有什么这个对这方面的情况吧，有什么这个想要告诉大家的，这个有什么经验的都可以和我们分享。 反正这说的能说挺多种情况的、啊 嗯、对对对、 嗯、 这个犯懒只是其中之一、 啊、行吧，如果真是特别不舒服啊，建议您还是赶紧去 医院就医、 啊、对对对。这位听众啊，想打听个东西跟哪儿卖、 哦、 他想问一下啊，就是哪位帮我知道哪儿有卖雪莲果的？ 雪莲果， 对、 哦、 雪莲果你见过不？ 哎呦，见过、 哦、 这个好像好多地方都有，好多， 他就说我 去，尤其是那农贸市场什么， 好多超市跟那种水果店、说都没有卖这个雪莲果的。 它应该有一定的季节性，我觉得。 哦， 哎， 没到时候呢。 对，那个雪莲果啊，它我记得有一种好像就有点像那个红薯似的那种劲儿，反正它是嫩的，哎，切开以后嫩的那种啊，应该是那样的。它可能有一定的季节性，您现在找不着，不一定过一段时间没有啊。 物以稀为贵啊， 哎、 听众最近逛超市啊， 对对对， 看到有卖这雪莲果的，麻烦跟这位说一下，给我们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就行了。 行。 这位听众呢也是打听个东西跟哪儿卖啊。 他特别有意思，他呢新置办了一个家伙，给我们发了个图片，我一瞅是一鸟笼子， 嗨， 哎，提笼架鸟嘛， 哎， 老北京啊，还挺漂亮的，你看这鸟笼子、特精致。他就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现在置办这东西早不早？早吗？ 不是您 这玩意儿不分时候吧？ 啊，您就是说您八十置也行，您十八置也行。问题是，您打算拿它干嘛呀？ 后来他又说啊，他说我这是一蝈蝈笼子。 蝈蝈笼子呀？ 对，说我具体想问的是里边那小水罐哪有卖的蝈蝈笼子？ 蝈蝈笼子里的小水罐。哦、 对呀、啊，你看它的图片，反正咱们这个它拍的比较大啊，瞅着就像一个。 鸟笼子似的， 但是其实是一个迷你的、 啊、 对，是一迷你的。他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说我这一蝈蝈笼子、好精致是吧？他就想问一下这蝈蝈笼子里面那个小水罐什么地方有卖有配的。 您蝈蝈笼子跟哪儿买的呀？ 啊，也许人送的呢。 这倒也可能。 这种地方好像去发展鱼虫市场。 你问问他在哪儿买的？对对对，一般这东西都是配套的 啊、 有卖笼子的就有卖水罐的。 这是他们家祖传的。 哎，或者咱们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没养过，咱 DIY 一下，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咱家喝什么冰红茶、冰红茶呀、什么可乐呀，您那个小瓶子盖，是不是？你把它稍微改造一下，拿铁丝箍上，往那边上那么一拴。 这个凑合使啊，怎么都能凑合使、 哎。 但是有人讲究， 就是 他就要那个配套的。 一拿出来，人一看，哎呦，这家伙就掐金丝的。 哎，你看他那个蝈蝈笼子本来就挺漂亮的、 哎， 是吧？就很精致。如果说你往里搁一塑料瓶盖，它不搭。 哎，这个铜胎掐丝珐琅，就非得来这么一个。 哎，就想问问大家啊，哪位知道什么地方呢可以配到这种？蝈蝈笼子里的那种小罐儿啊，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也是想问一个东西，哪有卖这种卖东西的啊？红鲤鱼与绿鲤鱼，他问说，请问帮友朋友们，在十里河附近有没有卖家具的啊？我想在那个地方买家具，那是哪有卖家具的？您跟他分享一下，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在平台上再告诉大家，他没留电话啊。 没留电话是吧？ 对对对， 这几位都没留电话哈。 对 啊，哪位知道都可以给我们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啊。 另外他还说了那个蚂蚁的一个这个方法哈。他说家里有蚂蚁啊，首先把有香味的食品放在一个地方啊，让蚂蚁能够吃得到啊。另外呢，就是这吸引它的同时呢，要根据它的蛛丝马迹找到这蚂蚁窝，然后再用什么杀虫剂啊或者开水啊你再处理啊，这样是就是你不能光把它吸引出来，你 得 找 上 这个窝 是吧， 啊，你要不然它老有啊。 好吧，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还有听众说用敌敌畏这东西咱们现在都不怎么用， 这个 不太安全， 不太好， 不太安全。这个听众说金克隆超市我看到有卖雪莲果的。 哦， 那金克隆超市遍布北京的四九城啊，不知道您是哪家，然后那位听众又住在哪家，最好是就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啊想问问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吧，轻度脑梗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如果我去看这种病的话呢，是奔宣武医院吗？说怎么能够挂上号，主要是就想咨询一下整个的过程啊。哪位朋友知道能不能在广播里说一下？ 好， 就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跟节目里说清楚啊。 想去宣武医院啊。这个其实挂号这事儿现在好多途径啊，有电话预约、网上预约啊，甚至说你到了那个医院呀，医院现在它都有那个自助挂号的机器啊，这个都可以进行挂号。 好吧。 刚才说到了这个小宝宝身上起包儿那个事儿啊，有朋友回应了，他说一般情况下呢，有可能是荨麻疹啊， 荨麻疹 啊，这对对，这个包呢要严重的呢会变成水泡啊。西医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吃点那个抗过敏的药，我认为啊，什么氯雷他定、西司敏这一类的。中医呢有这个什么防风通圣丸啊，但是呢它有点缓泻，你要给孩子吃恐怕还得慎重。 对， 总而言之 14岁的宝宝太小了哈， 14个月 啊、哦、对 14岁 的宝宝 那还是 小了、啊、 那是大宝宝了。 好，我们有些问题呢依然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 好，咱们看看这些朋友转。 这有几样都是小朋友用的东西啊。这位有一个儿童自行车是18寸的 Flower 牌的，花牌的哈， 花牌 对 flower， 九九成新，原价500多呢，现在呢打算168出手啊，电话是13910800011898910000。 嗯， 反正就是转让儿童物品的朋友啊，就是尽量写一下适合多大的孩子。 对， 因为这个孩子他长得快，他那尺寸也都不得一样啊。 嗯，好，这位朋友家里呢是那个车载儿童安全座椅，买重了。啊，爷爷给买了，老爷也给买了，爸爸妈妈买了，叔啊叔叔婶儿妈也给买了。 亲戚多了还不好办了是吗？你不能换点别的呀，非得同样的买。 同样的啊，说这个想转让出去，您是转让出去一个呢，还我估计就一个吧，不会重那么多。刚才这是开玩笑的说法，有谁需要啊？您就想正想买呢，您就别去买去了啊，咱们商量着来。他因为他没有报价格啊，留了电话。估计呢是想这个互相的商量一下， 他最重要的没报，就是适合多大的孩子。 哎， 嗯， 这个电话呢是13439292643，13439292643。 这位听众呢有叫做贝贝尔四季款新生儿套装礼盒、 哦、 啊，这里面我估计有好多东西啊， 嗯、 适合送人的，说是22件套呢，全新没有开封。原价呢388，现在呢打算100块钱就出手啊。他住在德胜门附近，电话是13001259253，13001259253。 好，下边这位朋友想转让的是一台松下32寸液晶电视。那有朋友的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661226078，13661226078。 嗯。这位听众啊，有成人纸尿裤2箱，还有这个纸垫1箱，是康福瑞牌的。需要的朋友呢，请跟我联系啊，价格咱们好商量。15699775224，15699775224。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8成新的纯木的上下铺啊，这个床啊，上边下边，然后带2个棕垫，可以拆成2个单人床用。地点呢是在丰台区16元，那有意的朋友可以在每天的10点到14点之间打电话找尚先生来商量。电话呢是15611749885，15611749885。 嗯，昨天我们有听众呢问到了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关于拇指外翻的这个问题。 哦， 听众提供了一些方法，还有提供了一些医院。 嗯， 这个听众呢也在反馈说，同仁医院的一位叫做张建忠教授做拇外翻的技术挺好的。 哎， 说我女儿啊是01年跟那做的手术，术后效果特别好，说那会儿呢女儿还在上大学，说一切活动都不受影响， 就是做完了以后就能活动 该干嘛干嘛、 哦、 哎，对，说这么多年来呢也没疼过。 嗯， 昨天有听众呢想问这方面的信息，我呢反馈给大家啊，谢谢。另外呢还有一些听众呢就是反馈自己的物品啊，或者是求购的物品呢都满满的得到了解决，求到了、嗯、谢谢帮帮团所有热心的帮友们。那明天呢是清明节小长假的第一天。 哎， 清明节呢历来都是缅怀祭奠同时是踏青的日子啊、 嗯、 那这里呢我们也提前送上我们的祝福，清明安康，祝您。 日照西桥云自遥，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衣角，木雕流金岁月涟漪，7年前风雨，因为我今生挥毫只为你，雨打湿了眼眶，年年已经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 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远方有情悄然空灵，声声催天雨，卷卷心事说给自己听。月影重重，烟火几重，烛花儿红，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雨打湿了眼眶，年年已经盼归堂，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 这首歌叫清明雨上，倒是蛮适合这两天的氛围和这个天气的感觉的哈，阴阴的哈、 哎、 好，那我们一边听歌呢一边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第一时段呢既然告一段落，我们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 好，看看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钟表，就是挂在墙上的那种钟表啊。他是住在西南三环，哪位朋友呢有闲置不用的请跟他联系，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13520489969 13520489969。 下边这位朋友求购全自动洗衣机，18611209398 18611209398。 下面这位听众啊求这东西呢，我估计是您可能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了解。 嗯， 他说我想求一台电脑能带6个监控摄像头的。 哦、啊、 这个没听说过电脑带6个监控摄像头、啊、 他有可能是不是说就是如果你要是能够带起来6个摄像头，他对这个电脑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要求，你比如说 CPU 的速度啊，这个内存的容量啊， 嗯， 是不是够用啊？ 本身电脑就应该带1个摄像头，那6个您能够监控到的应该是下载一些软件、能够同时看到6个地方吧。 对对，如果是监控摄像头的话、它跟电脑的连接它会得有一个布局啊，得布一个线路啊，这因为你不可能6个摄像头全搁在一个位置。 对，所以您这可能是对这个不是太了解啊。 哎， 弄清楚了再说啊。电话是13720662296 13720662296。好了，那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107.3 107.3 AM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

最大的可能性啊是荨麻疹，那么就一个草字头一个荨麻疹签啊，就是这种前麻疹。那它的原因就是过敏，这过敏的话有环境因素和饮食因素。那这个环境因素里边的话，有可能潮湿，还有霉菌感染都有可能。再有接触的衣服也有可能，对孩子这个皮肤会产生影响哈，会起这种疹子，比如新衣服啊什么的。饮食因素的话，常见的就是像这么大的孩子，就是海鲜、鸡蛋、牛羊肉都会。所以现在的话呢，要控制一下，就是先不要让他穿那种没经洗过的新衣服了，然后的话呢，要把海鲜、鸡蛋，特别是鸡蛋蛋清儿啊，鸡蛋白、鸡蛋，然后海鲜还有牛羊肉停掉。 哎，从那个 皮肤的局部呢，要用一些药物可以用一些含有激素的药膏，比如像皮炎的治皮炎，专门治皮炎的药膏，可以在这个孩子有小包的地方给他轻轻抹一抹啊，抹一两天好了就可以了。 嗯，从内到外都要这个注意 一点，对，当然，毕竟我们大夫呢是看您描述的这个状况啊，他不是看到，因为皮肤的你得一定要亲眼看到。如果孩子还是有问题的话呢，或者您还过于担心的话呢，赶紧奔医院瞧瞧。 对， 然后至于用什么药啊，抹什么药，吃什么药呢，遵医嘱是最安全可靠的啊。 其实大家对那个字儿吧，不用太纠结啊，那个字儿，是表示那个药的时候念前麻，然后如果是这个麻疹的时候就念荨麻疹， 对， 它是个多音字啊，这个不用纠结，但是一般大家都会 意思都明白、啊、 对，一般大家都会写成那个寻找的寻啊，它其实还有个草字头呢， 草字头下面一个寻哈、 哎、没错。 好，这位、个、听众呢也是问了一个小朋友的问题啊，但是没有说孩子多大、只是说我们家小孙女啊眼睛上长了一个针眼、说一直都不见好，说想问问大家哪个医院治的比较好，有什么方法也可以告诉我、谢谢大家了。咱们有一同事前一阵也是长针眼，后来老不好、他是去做了个小手术，当然这是成年人了啊、 对， 小朋友适不适合就不是太清楚了啊。 他是不是和这个就是这个眼睑这块那个什么睫毛的那毛囊什么的有关系啊， 眼睛嘛这地儿它也比较娇嫩啊， 对， 也别太轻易就处理啊， 看看什么地方看，反正要看眼科，是不是同仁是最厉害的啊。 对呀、对呀、也问问大家啊，谁家孩子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毕竟嘛碰到小朋友的问题我们要谨慎一点啊。 没错， 13311073982 13311073982。 好，刚才有朋友问到了什么地方卖那个叫什么鸟是蝈蝈笼子里的那个小水罐是吧、有人给提示说您上那个花鸟鱼虫市场看看去，在广元大厦的地下这个海淀紫竹桥的东北角啊，你要坐公交车呢，坐658路到紫竹院公园南门下车，再往西走100米左右，左侧就是了。那是什么都有卖的。 反正我觉得就是卖鱼啊什么那些地方应该都有，像来泰什么的， 最好是 有那种专门的那种，就像小装饰品店似的哈，你这个还特别好玩。 你说那东西也可以放在那里，它最起码好看， 好看 比我那可乐瓶子好看，比那瓶子盖好看。 不配套哈。 哎，还有刚才那个说，说有一金客隆超市卖雪莲果的那朋友又给补充了一下，他说就是那个广渠门店，我看见过。你要真在广渠门附近啊，你可以上那个金客隆超市的广渠门店去看看，买那雪莲果。 我们这位热心的朋友呢说，您啊不行就上网吧。 网上 拼多多买雪莲果是12块钱能买5斤、那超市呢是5块钱买一个。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你得拼成功了才行啊，这个挺麻烦的，你得先申请一个拼的这么一个团，然后拉上你微信的好友，大家和你 一起 拼，最后你还得中奖，得中标。 行，当然他说的这个可能得拼啊，那你也可以看看其他的，就是 网上 卖水果的，估计应该也是比超市会 便宜一些 啊，还能给您送上门啊， 直接的产销的这个连接嘛。还有一位朋友啊，特意写上他是求助啊，不是求购。他说：“哪位帮友，您有那单人野外的帐篷不用的呀？您联系我。那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您能不能送给我用啊？这个电话呢是17718437430，1771843743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那个 木桶的事情啊。 嗯， 有几位听众呢也回复了关于那个木桶怎么泡了两天还在漏的情况。 哦， 这位说不太正常，说一般呢泡一天就够了，否则呢就是不漏水了。 嗯， 你第二天呢也得去那儿说瞧瞧。 嗯， 说你要不然上店家投诉一下，换一个不漏水的，你不新买的吗？ 哎 啊， 这反正他老漏肯定不正常。 不正常啊。但是这位说当时我买的时候呢，店家说木桶啊得泡72小时。 哦， 那就两天还没到呢。 嗯 啊，说如果还漏就找他， 再找他， 找他给估一下，说没事了。 嗯， 说应该不属于质量问题， 是紧固一下啊。 对对对。嗯，反正这个新的木桶啊在用之前啊确实是需要保养一下。 哎，不是，你说比如说泡这个木桶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方法，你我要是呱自来水放一桶凉水就一直在那泡着，或者说我放热水泡，这有区别没有，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是正规的啊，正确的方法是先用冷水装进去。 先用冷水。 哎，然后慢慢加开水。 哦， 就水温由冷慢慢变烫的一个过程。 逐渐变热。 就是一般是得泡几天。 哦， 说两天还在漏水呢，可能是那个就是什么地方有点不紧。 嗯， 就是你去找人家重新估一估，紧一紧， 对， 就可以了，问题不大。它不能暴晒这个东西。 没错 啊， 这个东西它因为木板吧，热胀冷缩，尤其是湿，它还是湿的，是吧？一干一湿，它都会引起它的变化。 对，长时间不用那个木桶呢，你也得给它放一点清水。 嗯， 就是沤着点它。 哎， 要不然它起不到那个热胀冷缩的那个。 是是，对，外边是不是也得打点蜡呀什么之类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嗯， 还打蜡，这挺难伺候。 反正它是木质的东西嘛，啊，长期不用，你不能让它太干了，干了以后它木板本身它也可能会裂呀。 得了，那要不然您就两个方法。 嗯， 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再泡一天，人不是说泡72小时吗？ 哎哎， 第二个方法就直接打电话问店家。 哎， 说你这什么情况，不行你给我换一个，要不然你给我修。 哎，在这个它还漏水您还没有修的前提下，您要还想用的话呢，您可以在里边放一个那个就那个薄的那个小塑一个塑料袋，然后把那个水呢放进去以后，您可以用完了以后倒把水倒出去，它也不会漏出去。 啊，就是外面洗脚不都这么洗吗？ 哎，对对对，它也那个 为了卫生啊。 对对对，它这个又可以达到卫生的目的。 好，我们来看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我是前些日子呀求购轮椅的孙女士的女儿。 嗯， 特别感谢小汤山的一位张师傅，说坐那么远的车把轮椅给我送过来了。那我母亲呢已经带着轮椅回老家了，那在此呢也是通过我们帮帮团特地呢谢谢这位来自小汤山的张师傅啊。 嗯， 还有一位听众呢也是反馈， 对，他是挺着急的啊，他说麻烦一下就说一声，昨天要我转让的电炖紫砂锅的那位顺义的女士，如果您听到节目的话赶快和我联系啊，说昨天呀给您打电话老是没人接，后边呢这还有人是说等着要呢，如果您最后确定了您不要的话，我就赶紧转让给别人了，说今天如果还联系不上您，那我也得就转让给别人了。 嗯，挺好的啊。 嗯， 说一声。 嗯， 其实您本来说想要，后来家里一商量说 不要， 不也没关系。 哎， 您就说一声， 这些大大方方的说，哎呀对不起我又要不了了 啊，实在你说我说不出口，你发个信息，对方也就明白了，这也算不上这个什么事儿啊，不耽误别人的事儿就行了。 有那么老话啊，买卖不清不成仁义在，对吧？ 这位听众呢也是反馈说，昨天帮团当中啊，有一位老先生， 嗯， 家里呢有好多布头， 嗯， 说要送人。他说本来我也想要一点，晚上呢7点钟打电话，老先生说这布头啊，让一老太太全拿走了。 哦， 说老人家呢拿这个去是 做公 益活动的。 啊， 哎呦，说听着特感人啊。 嗯， 顺便呢也说一声，就是那布头已经没了。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 就别再给老先生 下回了，就不用再打电话了啊。 是，好，这位朋友他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求帮助啊，哪位知道哪儿有这修理皮衣上边的扣子的啊？说这个就是东大桥周边我听说有啊，说这个在帮团里说一下，是不是？哦，是不是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以为他要求问题呢，但是没说清楚啊。他知道东大桥周边有修皮衣扣子的，但是具体在哪儿呢？ 我这研究了一下您发的问题，我也 他是想问一个具体的地址呢，还是说怎么样啊？如果有朋友知道确切的知道东大桥周边哪个店能修这个皮衣的扣子，也可以分享给我。 我翻译一下啊，他的意思就是他想修这皮衣的扣子。 嗯， 之前听我们节目当中有人说过，说东大桥那边有，但是具体在哪儿， 对， 他也不清楚。 而且他还发了一个这个扣子的照片。 啊确实这个扣子有问题。 好吧、那大家这个问问题也得会问，你得问清楚了。您这实在我们这猜不出来的，有时候也真的是帮不上您啊。 对，他后边补充的这一句要了命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啊，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二手的高压深井泵， 火 说得能用啊，不漏电，三寸或四寸的， 哎， 我全套都要，特别着急。 就是估计这个是浇水灌溉用的这么一个工具 啊。说接受价格呢是300块钱吧，电话是15726656533。15726656533。我就光看前面几个字，我以为是一多大个的家伙呢？什么呢？其实不是哈，也是家用的，是吧？ 它这个就是不是那种特大型的啊？你想300元的价格，它能有多大去啊？啊，这个应该在郊区的朋友可能会接触到、这个、 浇个地什么之类的。 对， 啊、 哎，这花园浇水啊什么之类的啊。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一套90新的架子鼓，架子鼓咚咚咚咚演奏的那个啊。 嗯， 价格不要太贵了。他的电话呢是13691418878，13691418878。 这东西啊，咱没敲过，但是呢，它也是分档次的， 对， 是吧？ 有便宜的， 有贵 的， 有便宜的啊， 有好几万的啊，也有几千的， 有十几万的呢， 是吧？ 20多万的都有，嗯， 你这成本高了啊。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哑铃一对啊，没说多重的，联系电话呢是13693206045。13693206045。再来看一些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飞利浦的挂烫机，蒸汽挂烫机， 哎， 型号是 GC509， 全新没有开封，打算是199出手，在光明楼附近，电话是15611549951，15611549951。 这位朋友呢想要转上一个全新的沪邦牌电动轮椅，可以折叠携带方便，买的时候8000多啊，转上价格呢咱们得具体的商议，电话呢是17180058188，17180058188，在这个北京南站东广场附近。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三洋家用的全自动的洗衣机， 哦， 打算180出手，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3671048005，13671048005。 好，刚才我记得有人求购全自动洗衣机来的啊，正好联系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安吉尔的饮水机和美的的微波炉，都是90新，各100元，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田女士联系，电话是13161012330，13161012330。 不要惊醒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暖暖的午后。 曲《梦里水乡》啊，把我们带到了美丽的阳春三月下扬州的这样一幅美丽的画面当中哈。 带到江南去了。 对啊，很期盼啊！我估计这会儿那边也已经挺热的了。 哎，这个如果下雨的话，还会凉快一些啊。 清明时节挺适合去那里的。 对，这个真正到了那个阳春三月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得反正到那个地方，它现在就有了。 嗯， 咱们这儿还得稍微再往后再等一等。 对，等到咱们这儿正儿八经那个阳春三月的时候呢，那边都是梅雨季 了， 是吧？ 对， 好。今天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明后大后天三天我们的节目呢都是录播，那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些转让的物品呢赶紧说一说啊， 好， 希望能够在节前呢就都清干净了吧。 嗯嗯，好，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闲置的海尔吸尘器，九成新，80元的价格，电话呢是17800139206，17800139206。 这听众朋友啊，说家里有朋友送的楷书讲故事小诗仙和小词仙， 哎，这里边的两部分应该是， 对，说我们家都有了，结果朋友又送了，说我这全新的想转让吧，谁家有小朋友啊可以用一下，适合3到12岁的，说这诗仙里呢有99首诗，这个 词仙里有99阙词， 对，说网上都是149一个，他说我呢115，他俩都要的话呢是220， 呵， 您最好自己来取一下啊。 嗯， 电话是13910955058，13910955058。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全新的加湿器想要转让，原价60元，现价30元，可以放在那个桌子上用的那种啊。 嗯，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微信电话同号18810161288。18810161288， 这个物件挺老的，说家里有老北京燕牌的缝纫机一台，70年代买的， 嘿， 说用票买的， 这家伙 一直收藏到现在， 40多年了 说现在呢要搬家，那房子呢比现在这还小， 小一点， 所以有点放不下了。 哎呦， 嗯，想转让，说还有个70-80成新还能用，打算200出手啊， 嘿， 有商量。他呢现在是在四惠东， 嗯， 电话是65536165 65536165。 好，这位朋友想要转让一个儿童手推车，30元的价格，在南三环，电话是13269826880 13269826880。 嗯，这位听众呢有全新的迷你饮水机，这多迷你啊，30块钱 迷你啊， 我还真没见过这迷你饮水机， 那就是很小的那种吧， 弄一小水桶， 哎，然后 搁在桌子上， 然后你拿一个那个瓶装水也能扣在上面，这个， 哦， 有那种放那个，就是比如说3-4升的水桶的，那个， 小个的是吧？反正挺迷你啊，到底有多迷你，您自个儿瞧吧。15601137382，15601137382。 好，这位朋友呢有这个全新的没拆封的床上四件套啊，原价688，现在350块钱转让，这个需要的朋友请跟他联系，电话微信同号18810621638，18810621638。 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那么也借此歌曲呢我们提前祝大家清明安康，踏青愉快，朋友们周日再见， 再见。 跟我们家要帮忙带东西的越来越多， 哦， 像什么鸡呀，鸡蛋呀，猪肉啊， 哦， 还有田里的瓜果蔬菜，这带个青菜送人家，人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嗯，是啊，现在大家越来越崇尚绿色健康啊， 嗯， 这也是农家乐这几年火爆的原因。 是， 那不仅是找回以前的感觉，更是能吃到健康食材的幸福感。 嗯， 你这一说呀，我觉得咱们的海参火爆的原因也有野生这一因素。 那是野生的海参啊，营养价值就不用说了，这做起来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Q 弹脆口，而且